大千世界就好比弱水三千，有无数的未知和诱惑萦绕在每个人周遭。我们的音乐就像那一瓢饮，您的聆听便是我们收获的感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总有一款适合您。好音乐959，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13488662345。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北京奥之旅5周年店庆开始啦！11月购车送11重大礼，购买奥迪国产车型送2次保养，置换购车送奥迪自行车，更多好礼，详询北京奥之旅奥迪0106137888。 品质传奇，荣誉登顶，广汽传祺连续5年荣登中国品牌新车质量榜首。北京长生广汽传祺直营店全系车型现车充足，年底聚会诚邀您莅临品鉴。地址：房山澎湃汽车城，详询0108936877。 959资讯快报。 涿州市天宝集团邀请您收听959资讯快报。11月27日，全国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督导检查组对涿州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进行评估验收。督导组一行由国家督学、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定华带队，河北省教育厅总督学韩爱丽、保定市副市长葛庆敏、涿州市领导王艳青、陈宇、张玉芬以及相关部门负责人陪同检查。陈述答辩会由韩爱丽主持，葛庆敏在欢迎词中介绍了保定市的教育工作整体情况。此次检查工作对保定市是一次提升工作的良好机会，全市各级各部门一定会正确对待、配合好、支持好、协助好、服务好检查工作，通过检查促进各项工作提质增效。王定华指出，督导组此次主要检查涿州市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方面取得的进展、存在的问题以及下一步打算，并强调教育工作深化改革作战图已绘就，司令部已成立，集结号已吹响，涿州市委市政府要带领全市各级各部门通力合作，共同努力，在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道路上行稳致远，做出更大的成绩。答辩会上，督导组查阅了相关档案资料，副市长赵玉芬汇报了涿州市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工作的情况，并接受了督导组的询问。随后召开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校长代表、教师代表以及家长代表座谈会。当天，督导组还到西丁小学、双语学校、第三中学、实验中学等中小学校及幼儿园就教育教学设施、教师队伍建设和校园文化建设等方面工作进行了实地评估检查。为庆祝党的19大胜利召开暨纪念建军90周年，由涿州市委宣传部、长城书画协会主办，天宝集团、市文联共同承办的第8届全国长城杯书画展于11月25日在天宝集团隆重开幕。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俊宇、市政协主席李建军、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农工委书记刘丹出席活动。开幕仪式上，保定市文联党组书记王淑燕、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农工委书记刘丹、长城书画协会副会长崔建设和天宝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李宝田分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随后，有关领导为获得金奖、银奖的作者颁发了获奖证书。天宝集团作为本次书画展的承办方，在建筑领域稳健发展的同时，还致力于文化事业的传播，共累计组织15次书画展出。本次展出更是为推动文化事业发展、传承民族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涿州明诚恒盛集团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女也呢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女字旁的她，所以呢五月天呢请到了一些女歌手以及团体来翻唱他们的经典作品，像林忆莲、梁静茹、 SHE 还有邓紫棋等等。我们今天听到这首徐佳莹的《突然好想你》，是整个合集当中最接近原版的一首。 最怕空气突然安静，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最怕回忆突然翻滚绞痛着不平息，最怕突然听到你的消息。想念如果会有声音，不愿那是悲伤的哭泣，直到如今终于让自己属于我自己，只剩眼泪还骗不过自己。 这是来自徐佳莹的《突然好想你》，翻唱五月天的歌。继续，接下来是1992年的香港电影《武状元苏乞儿》当中的插曲。这部由周星驰主演的电影呢，插曲呢是由林子祥带来的《长路漫漫任我闯》，作词是黄沾，作曲顾家辉，香港影视音乐的黄牌搭档。 长路漫漫任我闯，一身胆色和热肠，

说，你说过两天来看我，一等就是一年多，365个日子不好过，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邓丽君的《你怎么说》，收录在1980年《在水一方》专辑当中。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老歌的翻唱，这是电影《唐人街探案》的推广曲，由宋小宝和小岳岳岳云鹏带来的《往事只能回味》。这首歌是来自刘家昌的作曲，首唱是1970年尤雅的版本。这首歌翻唱的版本众多，在电影当中用到的是韩宝仪演唱的版本。 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想 心碎，你就要变心，将时光难倒回，我只有含泪相依偎，你就要变心，将时光 这是来自宋小宝和岳云鹏翻唱的《往事只能回味》，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歌呢，也是一首经典，它来自《中国好歌曲》的第二季当中。这首歌是苏运莹创作并且演唱的《野子》，翻唱版本同样也非常的多。 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宛如一丝尘土，随风自由的在狂舞。手中坚定却又飘散的勇气，我会变成巨人，踏着力气踩着梦。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荡，犹如一丝小沙随风轻飘的在狂舞。我要深埋心头上明智，却有种小的勇气，一直往大风吹的方向走过去。吹呀吹呀，我的骄傲放纵，吹呀吹不回我纯净花园，任风吹任它轮回，不灭是我尽头的展望。我吹呀吹呀，我只叫我害怕，我吹呀吹呀，无所谓。

放下沉重包袱，心灵从此解脱吧。换上夹脚拖鞋，双脚重获自由。艰难过的难过，我也已经度过。不要忘记我们曾想要分享的梦。 我们是相恋相恋天的歌词，决定方向不会迷失，跟着快乐忘记，一起寻找幸福的地址。我们是永远充满爱的歌词，迎着风展开双翅，保持有你。谢谢这一路陪伴的老朋友，放下沉重的包袱，心里从此解脱。换上夹脚拖鞋，双脚重获自由。最难过的难过，我也已经度过。不要忘记我们曾想要飞翔的梦。 我们是相恋相爱天的鸽子，决定方向。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杨宗纬2007年的专辑的标题歌《鸽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5年曹方的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滴答》。这首歌呢，和《北京爱情故事》电视剧当中用到的丽江的驻唱歌手侃侃演唱的《滴答》不是同一首歌。这首歌来自曹方的作词作曲，凝练而又深刻的歌词呢，给听者以无限的遐想。 从只是交叉的线，笑只是不懂的缘，永远只是相对而言，我们只是怕了时间。 来自曹芳的滴答。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4年动力火车的彩虹。这首歌呢，整体是一首励志的歌，比如他唱到，身为一道彩虹，雨过后就要闪亮整片天空。但是歌曲当中也有无奈，说下一次下雨，你看到的那一道彩虹不再可能是我。这也反映了娱乐圈的残酷现实。 身为一道彩虹，雨过了就该闪亮整片天空，让我深爱的你感到光荣。哦，身为一道彩虹，尽全力也要换你一段笑容。够了，我爱你不必认同，不必认同。只要不醒过来，这就不是梦。请看着我，

这是来自马玉的《你别怪我》，收录在他的首张专辑《恋人絮语》当中，作曲是潘协庆。而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起要听到的是张国荣的《当年情》，这首歌是电影《英雄本色》的主题歌。《英雄本色》这部电影呢，重新在影院上映，而且呢，吴宇森导演的新片翻拍的《追捕》也在公映当中。今天的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你为我注入快乐强健。轻说声，漫长路快要走过，终于走到明媚晴天。星星欢呼跃起，像红日发放金箭，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未污染。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此刻是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当年情再度添上心事。我伴你往日笑面重现，轻轻叫声，共抬望眼看高空，终于青天优美为你献。拥着你当初温馨再涌现，心里边童年稚气梦添上两心事。一望你眼里温馨已通电，心里边从前梦一点未改变。今日我与你又视肩并肩，再度添上新鲜。